一年之计在于春，春之播种，种在于水。博弈品质生活馆在大自然播种的雨水节气，为您今年的养生保健护航播种。3月29、30、31，博弈品质生活馆开启爱心播种活动，详情请咨询各专属店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，徐老师您好。 说说这个小便当中的养生文化，排尿嘛，是不是？今天呢，要说几个啊，一个要说这个尿频，是吧？夜尿频多的事儿。一个说尿道炎的事儿，啊，包括膀胱炎的、肾炎的啊，这些都要提及到。所以今天的内容呢比较专业啊，涉及内容又比较广泛，所以希望大家啊有笔的要做记录。我们先说这个第一个啊，先说第一个啊，肾是人的泌尿器官啊，肾是人的泌尿器官啊，啥意思啊？有的人得肾衰竭到医院透析啊，透析叫洗肾疗法，其实洗的是肾吗？啊，不是肾，洗的是血。大家一定要知道，我们肾呢是个筛子啊，肾是个筛子，把血当中的毒素垃圾塞出去，哎，保留人体有益的成分。所以呀，肾衰竭尿毒症的人透析，哎，它有一个致命的并发症，叫溶血性贫血。老透析的人啊，他有贫血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拿这筛子，你看肾过一遍，把废物垃圾变成尿了，哎，血液也代谢回去了。你人工透析机过一遍得，是吧？是，把垃圾也变成尿了，哎，这筛子就把人的红细胞破坏了，叫溶血性贫血。这是肾啊，肾的泌尿啊。肝脏呢是分泌胆汁儿，肾脏是制造尿液过滤嘛，啊。那肝呢制造的胆汁儿，它存在胆汁儿啊。你吃肉的时候，它一股脑分泌出来，是吧？你不吃肉的时候，它就存在那儿。所以手术切掉胆囊的人都要得一个病，叫营养不良。为什么呢？胆汁没仓库了，是吧？所以说呀，无胆英雄，没了胆囊的人饮食一定要荤素搭配。有人不懂，是吧？我没了胆囊我还跟人家学吃素，哎，结果营养不良，贫血，甚至还会得上脂肪肝。说什么样的人容易得脂肪肝呢？啊，大家一顿选择，后来就没有人选吃素，哎，结果就这一条是正确的。常年吃素的人会得营养不良型的脂肪肝，哎，肝脏一旦营养不良，它还会出现恶变，啊，恶变，这是很麻烦的，是吧？所以饮食荤素搭配。因为人不是山羊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养生要以人为本，不是拍脑瓜想主意啊，啊，不是说我偏得搞出个奇怪的，是吧？哗众取宠，我偏要搞出个与众不同的，啊，结果害了人，这个不好。那么，肾呢？它泌尿，它泌尿怎么个泌尿？通过血液当中过滤出来的尿，废物垃圾。通过俩输尿管，它把它存到哪儿呢？存到膀胱这儿，啊，存到膀胱这儿，是吧？所以膀胱是啥？膀胱就是个尿壶，是不是？膀胱就是个尿壶啊。所以啊，你像得肾结石，它为什么容易导致肾积水啊？它憋住了，尿下不来，在肾那老泡着，把肾泡发了。